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马季和唐杰忠一起搭档的大量相声作品一直很贴近时代，很关注社会现象和人民的生活，这使得听众爱听他们的相声，从他们的相声中呢，能够听出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好啊好》。1934年，马季落生于北京一个商人之家，但马季家的日子并不好过，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卖冰壶贴补家用。因为和常连安的亲戚是同学，年幼的马季每每胳膊底下夹着冰壶篮子，到常家开的启明茶社蹭免费的相声听，听到高兴处能从椅子上乐得掉下来。就这样啊，马季渐渐地爱上了相声，最终成为了一代相声大家。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这段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好啊好》。 干什么事情都得讲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啊！办老实事，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只有这样才能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那是啊， 啊， 说的一套， 特别是有个别人，为了达到个人某种目的，在你面前表现的是顺情说好话， 哦， 看你的眼色行事。你需要什么，他给你来什么， 那就是拍马屁。 哎，有时候拍的你晕晕乎乎的，不自觉的你就上了当了。 嘿嘿 啊， 其实啊 啊， 他是没碰上我 啊、哦， 我就不吃他那套。 他要碰上你，你不吃也得吃。 我就是不吃， 你不信咱试试看。 怎么试啊？ 我就是那个拍马屁的。 你啊， 你是我们新来的一位科长。 可以啊， 我拍拍你。 哎嘿嘿，我绝对不吃你这套， 你提高点警惕啊。 来来试试。 来吧。 嗯， 谭科长。 嬉皮笑脸。 谭科长，您来了几天了，一直没抽空来看看您，真有点失礼了。 这没什么嘛。 谭科长，您来到新地方，人生地生，处处都不方便，我们有责任关心好科长的生活。这也从工作考虑的吧。 他还挺会说话。 唐科长，那什么，今儿我给您带一点土产来。这有点花生米，两只老母鸡，四瓶白酒，30块钱，不成敬意。 哎，这干嘛，这是什么意思啊？ 哎，唐科长您可别误会，咱可不搞那套请客送礼，拉拉扯扯那套咱们可没有。唐科长，这是小意思啊，这嗨，咱们就尝尝鲜儿嘛。 也拿不出手去，唐科长。你像这花生米，这我家自己种的。 哦，自己种的。 哎， 那老母鸡呢？ 那我自己喂的。 白酒 我自己烧的。 30块钱 我自己印的。 嗯， 我自己存的。 好嘛，这些东西啊 啊， 你全拿回去，我一样都不需要。 好，好，唐科长，您这种廉洁奉公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哎呦， 唐科长， 嗯， 我们早就有耳闻呐，啊，您是处处非常谦虚，太好了，唐科长。好啊，唐科长，我们听人说您是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啊。听说您资格很老，经验非常丰富。 嚯， 今天见您一面，哎，真是年轻有为啊，唐科长。 哎呦，我还年轻呢。 啊，您今年60几了？ 六十几 啊？ 46， 才46岁吗？ 嘿， 哎呦，不像，太不像了。您长得面嫩呐。 我呀， 长得多年轻啊，哪像46岁的，唐科长？唐科长。您准备什么时候给咱们全科做个报告？ 嘿啊，做什么报告 啊？ 跟大家见见面，随便讲讲就是。 哎呦，我的好科长啊，那就是报告啊。 是啊， 大家对您的报告盼望已久了。 哦， 您的报告太好了。您这个报告可以总结这么几句话， 嗯， 那是结构严谨，语言生动，哲理性强，深入浅出，太感动人了。那我听您的报告，我感动得直掉眼泪啊。我一连哭了3回啊。 啊，我的报告你感动得都哭了。 唐科长，您得相信我，您看我这眼睛都红了，那就是哭的呀。 我那报告还没做呢。 是啊，是没做我就受感动了。 好嘛， 你想您要做了报告，我得感动成什么样啊。 这都像话吗？ 唐科长，您这报告太好了。唐科长，那个昨天晚上您怎么没跟大家讲一讲啊？ 昨天晚上 啊啊， 那开联欢晚会演出节目，我讲什么呀？ 哎呦，唐科长啊，演节目哪有您的报告精彩呀？那个演节目有什么呀？您这报告大家伙喜欢听啊。来了1200多人，99.87%都听您报告来的。 哇， 哦，哎呦，大家没听到，非常的遗憾。 哎， 就看了几个节目， 啊， 那节目有什么意思啊？啊， 嗯， 那节目尤其是那个女高音独唱，那叫什么呀？那演员要嗓子没嗓子，要模样没模样，啊，唱出来噼噼啦啦，力竭声嘶。缺5音少6律，那叫什么玩意儿啊？ 哦， 哪有您那报告好啊？这， 你对那女高音独唱有意见？ 我太有意见了。 那女高音独唱，她是我爱人呢。 那女高音是您爱人呐？ 啊， 那可就算不错了。 怎么又不错了？ 哎，那唱得好啊！那行人一听就听出来了。那玩意儿唱的有功夫啊，那吐字清楚，行腔圆韵，那发音位置正确，那可以说是声情并茂，唱得好。 哎，太好了。你不是有意见吗？ 啊，是有意见。唐科长您可别误会 啊， 我有意见是不是对您爱人有意见？ 嗯， 我是对那个作曲的有意见。 作曲的 那叫什么曲子啊？那叫什么旋律啊？节奏也不鲜明，该高潮也推不上去。您爱人这么好的演员，他发挥不出来啊。这作曲的大草包，我见他面，我当场我能骂他。 嗯，告诉你吧， 啊， 那作曲的就是我。 啊，哦，您写的曲子呀？ 啊， 那就算不错了。 嗯，又不错了。 好啊，您想，您是个业余作曲家呀？写到这种水平上不简单呐。 哦， 对任何作品咱不能求全责备嘛，对不对？不客气的说了，您这个作品呢，唐科长，我还不是当面奉承您。 嗯， 就您这个作品呢，

精神非常愉快，身体非常健康的度过他的晚年。 健康什么呀？ 啊， 这不回去就病了。 啊，病了好啊。 病了也好。 你看80多岁能同疾病做顽强的斗争，那不简单呢。 哦，顽强什么呀？ 啊， 死了。 死了好啊。 嗯，死了还好啊。 死了你就省心了。 嗯， 您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了吗？ 好，我投入什么工作呀？ 啊， 这不领导找我谈了。 好啊，这是领导对您的信任呐， 不让我在科里了。 好啊，准备提拔您， 叫我马上离开。 好啊，说明任务紧急啊， 把我撤职查办了。 好啊，说你小子就不是好东西嘛。 哎，你怎么骂上了 我？白拍了我。 嗨、 哎，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弯儿一笑嫣然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淡笑风生，谈笑自若，捧腹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大家好，这里是娱乐大转盘，我是主持人红九。说起相声演员来啊，这王千祥是1948年出生于天津，1960年夏，年仅12岁的王千祥考入北京曲艺团学员班，与李增瑞一起学习相声。由于他聪明伶俐，在艺术上进展很快，最终成了知名的相声演员。下面咱们就来欣赏王千祥、李增瑞合著的相声小段《语言与环境》。 你看这个快板没有？不管是快板，其他艺术形式都是啊，在不断的变化。 哎， 您还甭说艺术形式，就拿咱北京话吧，啊，现在都跟过去不一样了。 有什么区别？ 你比如说现在啊，我发现咱北京有一种特殊的语言。 什么语言呢？ 就是咱们个体户摆摊卖货的那个吆喝声很有特色。 是吗？ 来，他们吆喝出来那个声音总落在拉和上的。 落在拉和上。这拉和拉和的怎么说话呀？ 这样我给您学一学。 可以。 比如说我在这儿卖毛线， 嗯， 我吆喝这毛线怎么好啊，我得想方设法让您把这个毛线买了去。您听听那个声音是不是落在拉巴上啊？ 行，您学学，我们听听。 啊，瞧一瞧了， 瞧一瞧了， 就是瞧一瞧了， 没错。 瞧一瞧了，看一看了啊，看看我的纯毛线了啊，质量好，颜色鲜，随便挑，随便选了啊，质量不好，我管换了啊，啊，想一想，算一算，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新疆的羊连成了片，剪下的羊毛纺成了线啊，也不管是东至松下流水线，还是朝鲜半岛三八线了啊，也不管是苏三里了红铜线，还是王张江遥无法线了啊，都比不上咱哥们的纯毛线了啊。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就是在这个货摊前那种特殊的环境下记住特殊的语言。 还要换一种环境这么说行不行？ 换什么环境？ 比如说啊，有这么一对青年男女在花前月下谈情说爱，他们说出话来也这味儿，那多有意思。 俩人搞对象 啊， 说出话来跟卖毛线似的，拉扯拉扯的 啊。对， 没那么说的， 没关系。 哎，说不好听， 这保证好玩。你要不信，咱俩试试。 怎么试？ 哎，我就是那个谈恋爱的男青年。 我， 你是那女青年吗？ 咱们俩谈恋爱， 咱们俩在这儿订约会， 就在这儿谈， 不见不散。 说出话来呢， 就跟卖毛线的一样。 好，都拉扯拉扯。 哎，对对， 谁先说？ 我出的主意，我先说呀。 好，先听您的，先听。 我先来啊， 您先来， 我先来。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现在已经7点半了啊！我的心上人，你该露面了啊！ 啊，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漂亮姐儿在他面前站了啊！这傻帽大爷他看不见了啊！ 不是我看不见了啊，是你站的地方太黑暗了啊。 想一想，算一算了啊，咱们俩恋爱2年半了啊，不想结婚，咱们再见了啊。 想结婚我心烦乱了，我拿着你的照片我是天天看了， 想结婚我都有条件了，列个清单念一念了， 你条件再高也吓不倒傻老爷们男子汉了。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我跟你要四室一厅的大单元了啊， 这好办了啊， 内部装修要美观了啊， 没问题了啊， 维多利亚的风格要好看了啊， 这可以的了啊， 意大利的家具要镶金线了啊，空调机要连轴转了啊，冬暖夏凉最方便了啊，组合音响激光唱盘，音色美音域宽，整个地板要发颤了啊， 行了， 摄像录像带彩电了啊，小汽车我可要皇冠了啊，四个轱辘得会转了啊， 这么废话吗？ 这些条件还不算了啊，娶了我你爹妈就得靠边站了啊，还有一条最关键了啊， 哪条啊？ 丈夫我得经常换了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语言与环境》。其实啊，王千祥不仅仅会说相声，还精于京剧旦角，后来又学会了快板、山东快书等和相声相近的兄弟曲种，多才多艺。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百年笑声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我是红酒，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赵薇的《天使之名》。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能预感在你那里，明天将会天晴。我能听见在你心里哼着那歌曲，我们相隔时空，远的树叶数不清，但是我仍感应你的心情，悲伤欢喜。记得你说我是天使，飞进你的心里。记得你以天使之名说不该哭泣。经过这些年来，我已变得